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华为公司为保护自己的无线通信发明专利，2016年5月分别在美国和中国起诉三星公司。经过近两年的审理，法院认定三星构成侵权，被判禁止产销侵权产品。据交通部网站消息，交通部、住建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老年人残疾人出行服务的实施意见，到2035年将覆盖全面安全舒适的无障碍出行服务体系。据中国驻孟加拉大使馆网站消息，近日有不少海外同胞遭到假冒中国驻外使领馆名义进行的电信诈骗案。对此，中使馆发布公告，呼吁侨胞加强防范。沙特阿拉伯一家私人公司在该国西部城市吉达开放了首个专门针对女性的汽车销售大厅。这家公司计划将这种理念和模式扩展至沙特阿拉伯其他城市。位于北京天桥演艺区的天桥印象博物馆将于1月下旬竣工亮相。天桥印象博物馆整体规划定位以彰显与传承天桥地域优秀文化为核心，分为固定展陈、文化体验、活态展陈三个主题空间。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布最新流感疫情监测报告，北京市流感病毒甲型 H1N1 病例数量开始增多，与乙型病毒共同占据较高比例，不过每周报告流感病例增幅已有所下降。在刚刚结束的第75届金球奖颁奖礼上，由导演格雷塔·格韦格执导的青春片《伯德小姐》一举斩获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希尔莎·罗南也如期获得该类别最佳女主角。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曾经是朋友，人生的路坎坎坷坷，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你在你的路上走，我在我的路上走，别因为那岁月匆匆而过就忘了我们是朋友。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走得近。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大风浪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忙得紧。朋友的心你要听听。 要听听，我祝你明天好光景。同路走，我们曾经是朋友，人生的路坎坎坷坷，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你在你的路上走，我在我的路上走，别因为那岁月匆匆而过，就忘了我们是朋友。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走得近。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大风浪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忙得急。朋友的心你要听听，我祝你明天好光景。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走得急。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大风浪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忙得急。朋友的心你要听听，我祝你明天好光景。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走得急。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大风浪你要经得起。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明琪。今天是1月15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新的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4度，最高气温4度左右，东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4度到4度左右，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4度左右。有些人嘴里总是念叨着要减肥，但是却没有一次成功过，是减肥方法不正确吗？为什么你会一直瘦不下来呢？其实一个人长胖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很多人吃起饭来狼吞虎咽，然而吃太快往往容易吃得多，长期下去想不长胖都很难。而除了甜食，其他零食也是长脂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一小包的薯条热量就相当于一个正餐的热量。想要减肥啊，还是要多运动，少吃零食为好。其实冬天呢是减肥的好时机呢。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灵魂，在精神层面呢承载着另一个出口。北京呢就是一座24小时的城市，每时每刻都充满了活力。那些美好的书店就是这个城市让人惦念的地方。有这么一家书店啊，它深藏在社区里，所以更多人喜欢叫它社区书店。它就是甲骨文阅读空间，一家纯粹的服务社区的文化平台书店，从上午10点开始营业，每天12小时，成为了社区居民一天疲惫工作后最愿来的精神后花园。如果感觉工作上的事情让人烦闷，不如找个时间关掉手机，去读上一整天的书吧。好了，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英奇，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一般啊，我们上班出门的时候可能会随手把家里的电器关掉，以为这样就不耗电了。小家电啊比大家电更费电，像微波炉和电饭煲呢，他们是会偷偷耗电的。微波炉的待机功率是一瓦，而电饭煲是2.5瓦。当然呢，不同品牌的电器待机耗电的情况不一样，像我们放在客厅的机顶盒的待机功率呢是6.6瓦。原来最大的偷电贼呢就是电视机顶盒，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节约用电的意识，在选择插座的时候呢，尽量选带开关的插座，不使用电器的时候把开关关掉，省电环保又省钱。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更是我们的缘分。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继续回顾经典好音乐。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这首歌就像在你耳旁娓娓道来。卢庚戌的音乐梦开始于大学校园，那时候清华大学里很多男生为了追女生去学吉他，而卢庚戌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他遇到了同是清华大学的李健和妙洁，三个文艺青年一拍即合，组了一个乐队叫水木年华。后来卢庚戌的确靠弹的一手好吉他追到了自己的女神，本想为女朋友写首歌，结果歌还没写出来，那段感情却已经结束了。也许失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苦涩的，但卢庚戌却因失恋而灵感爆发，写下了《一生有你》。这首歌像是卢庚戌在对心爱的姑娘说，很高兴遇到你，余生请多多指教。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生命中来了又还，